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61集，一颗蛋。清晨，展昭在一串鸣叫声中醒来，睁开眼看到了屋顶的横梁，才反应过来他不是在喵喵楼，而是在武装的别院里。打了个哈欠，展昭坐起来伸懒腰，一阵熟悉的鸣叫声从外边传来，是夭夭。展昭望了一眼对面床铺，发现白玉堂不在。 我家耗子手脚越来越轻了，出门了我都不知道。 展昭起来，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头晕，又觉得肩膀疼，伸手揉揉头，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展昭双手按住头，两边摸了摸，总觉得左右两边似乎手感不一样，脑袋没以前那么圆了。于是又按了按，展昭忍不住嘶了一声，左边的脑袋上竟有个包。展昭眨了眨眼，突然想起来昨晚上睡得好像过度熟了，没理由白玉堂出门都没感觉。他掀开被子，还没下床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低头一看，就见一颗乳白色的东西从床上掉到了地上，看着像是个石头，椭圆形，咕噜噜滚到了他的靴子旁边。展昭歪头盯着那颗石头看了良久，伸手捧起来拿到眼前看。展昭记忆中没搂着这么块石头睡，他又歪着头想了想，突然想到昨晚上睡觉的时候夭夭和小五也在屋里，然后后半夜的时候好像夭夭开始闹了起来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他记得夭夭像是吵醒了白玉堂，然后往他床上爬，白玉堂让他别闹，好像还说了一句这是什么。展昭突然眨眨眼，没错，他听到白玉堂说了一句这是什么，之后就看到夭夭一甩头，然后一个白色的不明物体朝他砸了过来，随后他好像是眼前一黑，黑漆漆的时候还听白玉堂喊了一声猫。展昭摸了摸脑袋上的包，又看了看手里这颗石头， 感情是被砸晕了，难怪睡这么死。 展护卫这辈子还没被砸晕过，这破天荒头一遭，感觉倒是挺新鲜。他伸手摸了摸头，打量手里的石头，就听到外头夭夭还在叫。展昭拿着石头打开门出去，有些疑惑为什么夭夭用石头砸晕他。开门的瞬间，一脚跨出门槛，踩到了什么东西，展昭就感觉脚下打滑，展昭一个趔趄，赶忙抓住门框，另一只手稳住那块石头，放眼一望，傻眼了。只见门口堆了一圈鱼，都是生鱼，大多数还活蹦乱跳的，满地蹦的。展昭就闻到一股子腥气儿，觉得莫名其妙。 谁把鱼当这儿了？猫爷是喜欢鱼没错，但起码炖熟了再给送来呀。 院子里，只见白玉堂站在正中间，仰着脸正看着。夭夭在半悬空打着转，边扑闪着翅膀边鸣叫，也不知道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，总之从来没见他那么闹腾过。 猫猫你醒了。 展昭低头，就见门边站着小四子，提着衣摆，小靴子上还有鱼鳞和水渍。小四子对展昭招招手，展昭蹲下，小四子伸手摸他的头。 小肿了不少，昨晚上肿起老大个包。 展昭揉了揉头，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： 你说你也是，这么大个人还这么好功夫，竟然被颗蛋砸晕了。 展昭回头，就见殷侯靠着门看着他摇头。展昭心说果然是被砸晕了，可是又一想觉得有些不对，转过脸看殷侯。 什么？ 还没醒，你被砸晕了。 我 不是前面那句，我被什么砸晕了？ 是蛋哦。 小狮子指了指展昭手里的那颗硬邦邦的石头， 这个是龙蛋哦。 龙蛋！ 展昭这一声喊，众人都望过来。 妖妖下的蛋，它不是公的吗？ 海龙蜥啊，都是雌雄同体自个儿下蛋的。这据说呢，是照顾得好的话就会下蛋。玉堂每天好吃好喝的喂妖妖，没准啊，心情一好，估计就决定生个孩子什么的。 闻言，展昭赶紧双手捧住蛋。 那怎么办？刚才被我摔了。 不要紧，这个可硬了，比石头还硬呢。你昨晚不就被砸晕了吗？ 展昭想了想，倒也是，但他还是觉得不太真实，伸手敲了敲自己的头，应该是醒着，不是在做梦。 这些鱼是怎么回事？ 大概是天性，他今天一大早就把鱼往这儿扔。 展昭终于是把妖妖叫了下来，展昭将龙蛋递给妖妖，谁知妖妖惊叫一声躲得远远的。展昭不解地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无奈叹了口气，公孙走过来解释， 妖妖大概是第一次下蛋，很多动物第一次生娃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害怕自己的后代。 那昨晚是怎么回事？ 白玉堂将昨晚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展昭。原来昨天晚上白玉堂睡得好好的，就感觉有人拱他的被褥，睁眼一看，只见妖妖好像是想往他被子里塞什么东西。白玉堂起先没在意，以为妖妖睡不着捣乱，就推了推他头，可妖妖还是努力在塞。他掀开被子一看，就见妖妖嘴里叼了个什么东西。于是白玉堂他， 这是什么？ 妖妖一甩头，嘴里的东西估计还挺滑，他这一甩头还挺用力，于是这颗龙蛋就朝着展昭的床飞了过去。之后就发生了展昭半梦半醒中被龙蛋砸中晕了过去的事儿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这蛋不是要孵的吗？怎么办？妖妖那么怕他。 展昭问完，就见众人都神情复杂地看着他。 有什么问题啊？ 猫，昨晚后续还没说完。 后续？有什么后续啊？ 你呀，被蛋砸晕之后，据说是这么一翻身就搂住了那颗蛋。 你晕过去之后呢，玉堂叫公孙来看你有没有事，整个院子的人都惊动了，不过你就是昏迷不醒，还抱着蛋不撒手。 然后呢？ 然后就是你搂着龙蛋睡了一宿。 你们说重点行不行啊？ 见众人好似是不忍心开口的样子，最后陆天寒无奈跟展昭解释， 海龙蜥的蛋需要温度才能孵化，温差不能太大，蛋刚生下来的第一个晚上是什么样子的温度，就要尽量维持这个温度不变，直到孵化。 展昭愣在原地，最后一歪头， 那个什么意思？ 就是字面意思，你搂了他一晚上，于是孵蛋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 孵蛋？ 不难的，龙蛋生命力很强的，不过为了小龙的健康，你尽量多搂着它，最好随身带着。 要孵多久啊？ 一个月左右吧。 展昭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意思是他一个月都要搂着一颗蛋出行。这时小四子递给他一个软软的布兜子， 陈仙姐姐做的，猫猫你可以背着。 展昭将那个兜子背上，那颗龙蛋正好可以放怀里。展昭捧着兜子一抬头，众人都忍笑，欧阳少征和龙桥广两个笑得直跺脚。展昭伸手掐了白玉堂一把， 谁让你昨晚上搂着那颗蛋不撒手的？ 白玉堂揉着手背，无辜地看展昭。展昭郁闷，一转脸看到了一旁躲在天尊身后好奇地看着他手里那颗蛋的妖妖。 孵出来之后是小龙吗？ 能装进这个蛋壳里的？个头应该不大吧？ 嗯，幼年海龙蜥长得很慢的，它会认你的体温，等它从蛋里出来，会一直跟着你。 也就是说，这是我的龙了。 嗯。 悠悠小时候的样子，应该很可爱，而且还会飞，还是白色的。 妈。妈。 龙。 龙？ 小呀。 展昭猛地睁开眼，就见白玉堂的脸在他眼前，还捏着他鼻子。 终于醒了，你做什么梦呢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被，外头天光挺亮，白玉堂正站在他床边不解地看着他。 嗯？ 展昭掀开被子四处找，又发现手边摆着枕头，拿起枕头又翻找，白玉堂觉得纳闷，展昭刚才搂着枕头边蹭边笑，那样子似乎做美梦，要不是今天还有案子要查，要进苏州府，白玉堂都不忍心弄醒他。 妈，你找什么？ 蛋呢？ 展昭扬起脸问。白玉堂盯着展昭看了一会儿。 什么蛋啊？番茄炒蛋还是葱包蛋啊？你笑那么甜，难道是做梦在吃饭啊？ 不是，是龙蛋。 龙蛋？ 悠悠下了蛋。 展昭突然觉得很失望，翻了被子也没找到，叹了口气，原来是美梦一场。白玉堂看了看一旁地上和小五睡在一起正打哈欠的悠悠，无奈看展昭。 悠悠还是小龙？ 倒也是啊。 不过那天外公的确说，如果养得好的话，指不定哪天突然就下蛋了。 下了蛋记得给我孵啊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展昭指了指自己。白玉堂让展昭气乐了，伸手拍了拍他头。 胡思乱想什么你啊，一只猫还想孵蛋啊。 展昭没精打采下了床，吃早饭的时候都没什么精神，瞧着一旁边甩尾巴边吃鱼的夭夭。 如果是真的倒是也不错呀。 展护卫摇着头，伸筷子戳一颗葱包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